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半夜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雪花走进了书房。淑子心想，他还要向我解释什么吗？他这么晚上阁楼来，一定是有要事要讲的。雪花急促地说，淑姐，淑姐，你叫我和梅花注意木立的动静，我注意到了，他一个人钻进娟娟以前住过的房间里说话，听起来可吓人了。什么时候？现在。我刚才去找他，推开门，他屋里没有人，却听见他隔壁的房间有说话的声音。你知道，屋里隔壁的房间一直是空着的，据说那是以前娟娟住过的地方。那个以前的女佣听说是失踪了，我想，那木莉跑进那个房间干什么呢？他在跟谁说话呢？我觉得这事儿很奇怪，就上楼来找你了。走，看看去。舒子吟说着站起来，他们一起下了楼。在底楼女佣住房的最后一个房间，舒子吟靠在门边听了听，果然里面有嘀嘀咕咕的说话的声音，但说什么一句话也听不清楚。他想起了卢老头曾经看到过的穆丽在半夜走到小岛尽头的一座荒坟上坐着，也是嘀嘀咕咕的说话，还发出笑声。他后来问过穆丽，穆丽坚决地说没有这事。现在他相信卢老头看见的是真的。舒子吟站在门外想了想，还是决定敲门。穆丽，咚咚咚，穆丽，他一边敲门一边喊。里面的声音立刻停止了，没有人来开门。舒子吟突然想，要是门打开以后里边没有人，那可是挺吓人的事儿啊。雪花凑在舒子吟的耳边说，穆丽一定在里面，在，我听了很久的，真的是他的声音。穆丽，穆丽，开门，开门呢。舒子吟再次地叫着，门开了。穆丽披散着头发站在黑暗里，屋里怎么没有开灯呢？舒子吟迷惑地说，你在里边干什么呀？ 这是以前女佣住过的空房间。你在跟谁说话？穆里不说话，只是不停地摇头，然后他走出来，挤过了舒子吟身边，回到隔壁他自己的房间里。舒子吟和雪花正要跟进去，突然听见穆里在里边大哭起来：“妹妹！”一边哭一边悲痛欲绝的叫。这是凄惨而又令人恐怖的场面。舒子吟不好再追问穆里什么，只是想进去不断地安慰他，一直到他止住了哭声。奇怪的是，他的哭声刚刚停住，舒子吟便听见他发出了鼾声。舒子吟摇摇头对雪花说：“哎，你也去睡吧，屋里没什么，也许是以前受的刺激太深了。”雪花要陪舒子吟上阁楼，舒子吟感谢地拍了拍他的脸蛋说：“休息吧，舒姐的胆子可比你大多了。”这一夜，舒子吟又梦见一个女孩站在他的门口，突然那女孩的手臂和头像积木一样的掉下来，那个头在地上滚，慢慢的滚成了一个骷髅。雪花站在别墅门外的石阶上，看见红鱼穿着白色的长裤和白色的 T 恤向道边走去，那优雅的风度好像要去打高尔夫似的。舒子吟跟在他的后面，他穿着黑色的 T 恤和牛仔短裤，他的一双长腿是女孩子都会羡慕的那一种。望着眼前这幅图画，雪花感到他们真像是一对恋人。红鱼解开快艇的缆绳，先跳上船，以后又伸手将舒子吟接上去。红鱼说：“这次可不用摇木船了，开快艇也挺带劲儿的。”“是吗？你会开快艇吗？”“哈哈，除了飞机我什么都能驾驶。”快艇发动以后，在岛边掉了一个头，便箭一般的向湖心驶去。舒子吟是在早晨喝咖啡的时候，在露台上对红鱼提出来要再上荒岛去的。舒子吟说：“真的，我总觉得还要出什么事儿。上次我让蓝小妮儿陪我去找过那颗头骨，结果没有找到。昨天夜里我又梦见那颗头了。不管怎么样，我既然看见它，我就应该将它埋好了才对。老人常说，人死了以后入土为安，暴露在地上也真不好看。”红鱼同意了，他想起第一次带舒子吟去荒岛玩的情景，舒子吟下船后便乐得用手向他撩水，那雨滴似的湖水向他袭来，让他没有防备，一下子有点睁不开眼。唉，这年轻的时候才有过的感受，使他恍然若梦啊。孔玉说：“那上午就去吧，啊，趁着太阳还不太毒。”两个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向荒岛进发，由于是快艇，一会儿就到了。 红鱼先沿着芦苇丛的外围巡视了一段，找到了一个适合登陆的地方，将船靠了过去。尽管是上午，盛夏的太阳还是热气逼人的。舒子吟站在一块石头上说： 我上次坐的那个地方，你还能想起来吗？头骨就放在那儿了。 红鱼对着芦苇丛望过去说：啊啊，让我想一想啊。在红鱼的记忆里，那是一片长满了青草的斜坡，分布着稀疏的小树。当红鱼赶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舒子吟可怜巴巴地坐在那儿等着救援。想到这儿，红鱼的心猛跳起来，仿佛又看见了舒子吟那赤裸的身体。其实红鱼刚才开着船贴着芦苇丛巡视的时候，就已经在判断方向了，但湖里的水位似乎有了些变化，使他没有能够直接找到上次那个地方。红鱼说：应该就在这儿附近了，我们穿过旁边那些芦苇去看一看。红鱼的判断让舒子吟叹服，尽管红鱼上次赶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居然还能记住这个方位。穿过一片芦苇，那片长满青草的斜坡出现在眼前。 就是这儿， 舒子吟肯定地说。然而这里除了青草，零星的小树，舒子吟放置在草地上的头骨却无影无踪。会被漫上了的湖水卷走了吗？然而看看地上，没有任何被水淹过的迹象啊。红鱼安慰说：没关系，找不到也没关系，心意到了，啊，也就不会再有噩梦了。但是，你真的相信人死后会托梦或者是显灵吗？他们坐在草地上，舒子吟看着一只趴在他腿上的蚂蚁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灵魂这个东西。如果空间不同，怎么也没法相互沟通的。比如说这只蚂蚁吧，它尽管已经爬到了我的腿上，它能知道我的存在吗？不可能。不论它如何努力，如何智慧，它最后连我这只腿是什么也不会知道。因此我想，我们是没法谈论，没法想象灵魂这个东西的。红鱼兴趣盎然，他说：是啊，所以呢，我们就只能就我们能够把握的东西做出判断呢。那其他就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了。我在当痴青的时候啊，曾经对着星空想，如果我们没有眼睛，我们能知道什么叫星星吗？非但不能知道星星，所有物体的形状和颜色我们都不会知道，而且连这些方面的词汇都不会有。所以呢，我想你对梦也不必太介意，它也就是我们看不见的那种东西，我们缺少一具眼睛来看见它，它也许完全就是另外一种事物。我们睡着了的时候，它的频率碰到了我们，但我们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在这荒凉的岛上，这种虚无的话题好像特别能够触动人的神经。他们不停地聊着，直到舒子吟突然说：哎，这个岛上有野兽吗？ 狼或者是狗什么的。 红玉笑了，知道他还在想着头骨的去向，就说，这是湖上的小岛，怎么可能有那些东西呢？这里最多不过有几条蛇罢了。 舒子英跳起来，紧张地看着司徒说，哎呦，我最怕蛇了。 他看见红云在笑，又一抿嘴说， 啊，哈，啊，你骗人。 红玉看见从他嘴唇上一闪而过的孩子气，不好再吓唬他了，就说，这是我猜想的，我也很少到这里来，并没有在这儿看过蛇的。 那么 再找那个头骨啊。红鱼站起来跟舒子英一起将这片斜坡又看了一遍，然后不甘心地走进了附近的芦苇丛中查看。舒子英喃喃地说， 哎，这湖上岛上的东西为什么总要失踪呢？ 比如说穆丽的妹妹淹死在湖里，至今却不见尸体，你说奇怪吗？红鱼说，按理论说尸体会浮上来的，不过这湖里的鱼太多。 舒子吟叫起来打断他的话说，别说了，太可怕了。 但是 牡蛎却老说看见了他的妹妹啊。 舒子吟把昨天晚上牡蛎的情况对红鱼说了。红玉说，那可能是梦吧，包括卢老头说看见牡蛎坐在坟墩上，我想可能都是梦游，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呀。 舒子吟说，我也这么想，不过别墅里很多怪事儿都让人没法解释，我总觉得与这些死去的人有关系，我想把这些事情都搞清楚。 红玉说，也许这都是那个贩毒团伙搞的鬼吧，那今后可能就不会再发生什么了。 舒子吟摇了摇头，但一下子又找不出证据来说服他。 红玉说，回别墅去吧，下午游泳轻松一下怎么样？他们一起穿过芦苇丛， 红鱼伸手将舒子吟拉上快艇的时候， 他们的手在船上迟疑了一下才分开。快艇启动，缓缓地离开了这座漂浮着死亡气息的荒岛。 红鱼和舒子吟回到别墅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梅花在客厅里迎上来说， 主人需要现在用餐吗？ 红鱼望了舒子吟一眼，舒子吟说， 出了一身汗，冲个澡再用餐吧。 红鱼点头同意。梅花又指着客厅里一个陌生的女孩介绍说， 啊，这是一个新的女佣，接替雪花的工作。旅游公司说雪花的工作另有安排。 红鱼饿了一声，自从蓝小妮试图让雪花留在房间里过夜那件事情发生以后，红鱼的心里老是觉得别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以前红鱼一家都住在这里的时候，女佣全是由武刚到劳务市场去招聘的。但红鱼发现武刚由此和女佣乱来以后，这次便让红金在旅游公司的人员中安排了。看来这种安排确实要好一些。红鱼问新来的女佣：“你叫什么呀？”“ 我叫云儿，姓丁。” 她小声地回答着，看得出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 我在景区客房部工作快一年了。” 云儿十八九岁的年龄，发育得异常成熟，一件尖领衬衣穿在身上显得紧绷绷的。他顿了一下又说：“ 我接替雪花的工作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主人多多指点。” 说完，他对着红鱼和舒子银鞠了一个躬。舒子银感到这是一个职业精神很强的女孩。上楼的时候，舒子银问：“为什么要换走雪花呢？”红鱼说：“旅游公司让她回去负责一个小部门了。”舒子银建议说：“你这儿啊，我看不需要这么多女佣人的。”“ 多吗？”“桃花帮厨，梅花负责客厅和各处的卫生，牡蛎清理楼外的环境，包括花园，以便让卢老头多做些安全防范方面的事。还有一个呀，便是负责我的房间和阁楼了。你想一想，女佣并不多的。哎，房子太大了，只能这样啊。” 回到阁楼，舒子银刚冲完澡，新来的女佣云儿就上楼来了。“ 舒姐，对不起，刚才我在主人那边忙活，没来得及照顾你。” 她走到浴室的门边，向里面望了一眼，便走进去了。舒子银走过去一看，见他正挽着袖子在刷洗浴缸，就说：“不用刷了，我已经洗过淋浴了，这没事了，你歇着去吧。”啊，云儿垂着双手，不知道如何是好。直到舒子银说有事会叫他的，他才下楼。在吃午餐的时候，红鱼对正在上菜的桃花说：“ 武刚到哪儿去了？” 桃花说：“我正要转告主人呢，武刚到犀牛岛去了。他说主人上午去湖上没带手机，他让我转告主人，他也许要明天才能回来。” 红鱼知道这个小子解决了贩毒集团的捣乱之后，也许想轻松轻松了。何况他还惦念着在犀牛岛上放水的事情。 心里一定早就痒痒了。红鱼对舒子吟随口说出了武刚的行踪。舒子吟说：“ 什么叫放水呀？”“ 哈哈，就是向赌客放债呗。赌客输急了，会大把大把的借钱再赌，利息很高，也不在乎。武刚啊，偶尔去做点放水的事儿，我也懒得管他。”“ 这不好啊。” 舒子吟说，“这也是参加赌博呀。”红鱼的看法与舒子吟出现了分歧。他说，赌博呀，是人的本性中的一种。其实人生就是一场赌博。你做每一个决定，每到一个路口啊，你都不知道底牌的，但是你决定了就必须往前走。是输是赢，走下去才知道啊。是不是这样？舒子吟笑了，抿了一下嘴唇说，“这是诡辩。你说的是另一种道理了。”“当然了，牌桌上的赌博我是不参加的。”红玉说，“除非你要给当官的送钱，那这时候我才陪他们打打麻将什么的。” 舒子吟迷惑地说，“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送钱呢？” 红玉说，“这还不清楚吗？避免受贿之嫌呢。”他说，“哎，我们不说这事儿了啊，赶快吃完饭回房午睡一会儿。下午4点我们到湖边去游泳吧。你来这儿这么久了，还没有去享受我这岛边造出的泳场呢。只是那个河滩呢，啊，我就用了上百只船运来的沙子铺成的。” 舒子吟是最喜欢游泳的。他想起刚来的别墅的时候，第一次撞见鬼魂似的东西，就是在准备去游泳的时候发生的。后来一直处于紧张之中，他竟然把游泳的事给忘了。“好吧，到时候去湖里咱们好好的泡泡。”舒子吟爽快地响应着说，“哎，你游泳的技术怎么样啊？或许我还可以做你的老师呢。”“ 是吗？哈哈，那我就做学生吧。” 他知道舒子吟的水性不错，不然就不敢在海里夜泳了。用完了午餐，他们上楼去休息。刚走到2楼，梅花从走廊上迎上来，慌张地说，“主人，主人，这里的一间客房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他们便跟着梅花走进了2楼的一间客房。只见床铺整洁，雪白的枕头上却留有几根长头发，旁边是一大团尸痕，显然是有谁伏在这枕头上哭过，而且从头发的长度看是个女人。红玉说，“刚才听见哭声了吗？” 梅花摇了摇头，她说，“她打扫这里的卫生，这是偶然发现的。” 他要红鱼去休息，等一会儿游泳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了。 红鱼愣了一下，用手抓着头说：怎么，你成侦探了？红鱼只好不管这事儿，回房去休息。在上三楼的楼梯上，他回头望了一眼，看见舒子银还站在走廊上，手里比划着和梅花说着什么。红鱼走进房间的时候，看见屋里的鲜花通通的换成了新的，有百合、郁金香等等品种，阵阵的清香扑鼻。新来的女佣云儿走了进来。 这样好吗？ 他仿佛在征求意见。红鱼知道楼下的花园里没有这些花，他说：啊，哪来的这些品种啊？ 我上午来这里的时候随船带来的，我想要有些新品种才好。我已经叫给这里送生活用品的同时每次都随船带些花过来，不知主人喜不喜欢。 啊，随便，怎么都行啊。红玉感到很满意，但又觉得没有必要表现出来。云儿已经闪电般的拿来拖鞋，蹲下身去替红鱼换上。红鱼拍拍他的肩膀说：让我自己来吧，这些事儿不需要你做的，以后啊你就打扫房里的卫生就行了，知道吗？ 云儿扬起脸：没什么，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 云儿的大眼睛闪动着，是个可爱的女孩。红鱼说：好了好了，没事了，下午4点钟叫醒我，我要去游泳。 好的。 云儿得体地退出了卧室，轻轻地拉上了房门。红鱼闭上眼睛躺在床上，迷糊中听见外间有翻动画报的声音，他朦胧地想：这个女佣的服务倒是经过培训的，就是不一样。红鱼穿着泳裤走出了别墅，阳光透过树影斑斑点点地打在他的身体上。他对自己打高尔夫球练出的身价和肌肉感到非常满意。来到小岛南边的时候，他远远地便望见湖面上仰卧着一个穿着红色泳衣的女子，她双手枕在脑后，两条长腿伸得笔直，整个身体随着湖水轻轻地波动着，仿佛睡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碧绿的草地上。红鱼悄悄地下了水，头一埋钻进了水底。由于阳光的照射，他看见水下的色彩由浅到深，像一幅印象派的图画。他的潜泳本领是在野外的大河里练就的，那时候他11、12岁，经常吓唬那些不会游泳的小伙伴。他说他在河底看见过水鬼。舒子银提前来到湖上，游了一会儿之后便仰卧在水面上休息，这种姿势使人的眼中落满了蓝天白云，即使是一段木头这样飘着也会神灵附体，对世界顿生出无限的遐想。突然哗的一声水响，红鱼在舒子银的身边冒出来，这惊吓使得失去了平衡，差点呛了一口水。吓了一跳，他笑着说，同时做出了个小小的报复。他用手掌斜推水面，一柱水花便飞起来打在红鱼的脸上。趁他不及做出反应， 他已经翻身游走了，脚尖在水面上打出细碎的浪花，像一条滑腻的鱼一闪而过。红鱼也不追赶，他望着他不断地向前破开蓝色的湖面，一种强烈的情感突然哽在他的喉头，他无端地想起了圣经中的一句话：神的灵还行在水面上。这本圣经是他在舒子吟随身带来的书籍中看见的，当时随便拿起来翻了翻，舒子吟说：喜欢就拿去看吧。红宇笑了说：我又不是基督徒，看这干什么？舒子吟睁大眼睛说：谁说教徒才看圣经啊？他翻开这书的第一页，对他说：哎，你不想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吗？为什么有山有水啊？这话倒激起了红鱼的兴趣，他便将这书拿到了自己的房里，每晚睡觉前读上一个小段。他看见上帝用了七天造出了这个世界，刚才他记起的那句话是上帝第一天所做的事：神灵、水面和光。这使他想起了自己在当知青的时候在原野的河流边产生的感觉。 嗨，愣在那儿干什么呢？ 舒子吟在远处喊。红鱼这才游了过去，他的自由泳的速度在年轻的时候被朋友们形容为被射出的一枚鱼雷，此时他感到湖水特别的柔和，世界的坚硬荡然无存。女佣云儿在遮阳伞下的圆桌上放满了啤酒、瓜果之类的东西。红鱼和舒子吟走上沙滩，接过云儿递来的大浴巾往身上一裹，便舒适地坐在躺椅上。这种平和宁静使舒子吟忘掉了上岛以来所经历的种种恐怖和折磨。红鱼靠在躺椅上说：啊，刚才我来迟了一点，是接了一个电话，是那个刑警大队长打来的，说是那个贩毒团伙的成员已经被全部抓获了。这太好了，舒子吟感到一阵轻松。啊，但愿这儿不再会出什么事情了。哎，那二楼的客房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红鱼想起了中午时梅花在那儿发现的头发。舒子吟侧着脸对红鱼说：啊，是茉莉的头发。她在那儿捂着枕头哭过。这事有些奇怪，前些时候茉莉半夜时要么窜到岛边的坟堆上去坐着，要么进到以前娟娟住过的房间里自言自语。你判断说是梦游，这可能是对的。因为从穆丽否认这些事情来看，可能他自己确实也不知道。但是今天我问他为什么去二楼的房间哭泣的时候，他却是非常清醒地说他看见了他的妹妹。今天中午他在客厅里突然看见妹妹在上楼，他就追了上去，他看见妹妹进了那个房间，他就也推门进去，他看见妹妹正坐在椅子上，肩膀不停地发抖。茉莉说：你怎么在这里的时候？妹妹说：她已经住到这个别墅里来了，她怕主人赶她走，因此一直东藏西躲的。她放着茉莉说：她说姐姐我饿，